你哋成日讲啲嘢，又令我由天堂回翻地狱。以为OK喎。 花生和啤酒其实很合，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发胀，我觉得。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种魔力呢，令到你隐藏的那些偏执狂呢发酵出来，你会不停是剥是剥是剥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牛肚是多到我初条两三条牛肚丝已经你觉得很安慰啦，几蚊的围 翻。 哇，十几廿条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个长度是长过麻雀少少咯。 他们是不是举 样 的？举样 的。 举样 的。举样的。 但講少甜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要 火， 因 為 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him 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分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各位好，今日就系11月26号嘅6点钟，今日讲古仔又新一集出现啦。OK， 嗯， 咁就今个礼拜个股市个行情就系极。到淹滿， 大家可以瞓下覺啊， 系啦，瞓醒覺都唔知個市係開咗嘅， 打個邊爐啊都得嘅， 絕對得，真係悶到嘔咗喺度， 真 咁啊，完全都冇嘢喐啦嚇， 乜嘢喐啦， 唯獨是隻中移動啊，好似蠢蠢欲動咁樣， 嗯， 咁啊，但係其他嗰啲就聞風不動嘅，喐都唔識喐嘅，就今日臨尾市就有少少激烈啲啦。因為即係嗰個嘅 MSCI 指數就調整咗下，咁啊搞到啲人就興奮咗啲啲一陣啦。 有，其實雖然你話 MSCI 調整咗一下 ，OK， 係啦， 但係從今日個收市價嚟講咧，就等於冇喐過嘅， 就等於冇喐過嘅。不過叫做臨尾嗰五分鐘咧，就多翻百幾億成交，因為呢個調整。咁啊，其實裏邊嗰啲剔出又好，新加入又好啦，其實都冇乜喐。最主要系只瑞星科技咯， 嗯， 最主要系瑞星科技就升咗4%，系咁大把啫，其他嗰啲都系 within 一个 percent 上落， 嗯， 但系成交叫做好有翻600多亿咯，如果唔系个MSCI 指数调整咧，今日得个500亿松啲嘅咋，好阴功噶， 好过冇啦， 系就叫做好过冇咯，就系咁样咯， 即系咁讲嘅系上个再上个礼拜到啊，即系总之抽咗上去嗰下啦，个恒指，咁啊嗰日成800几900亿成交噶嘛，跟住然之后第二日就高盛出报告啦，就睇好港交所啦， 系 咁话有机会 keep 住800亿楼上嘅成交啦， 系 咁啊，但系一出完报告之后，你会发觉冇。冇乜邊就係 keep 到嘅，OK， 邪到咧， 邪痛啊！嚇咁就今個禮拜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嘢嘅，咁有啲個股可以講下嗰個形勢啦，就包括呢個嘅中石化啦，嚇中石化就好慘啊，因為就等咗好耐上7蚊，咁就點知青島佢嗰個煉化廠就大爆炸，咁啊， 又 等咗好耐7蚊，等咗成年几上7蚊啦，又跌翻落嚟咯， 冇计啦， 又冇计噶啦，咁啊冇得估嘅呢条数，究竟呢个青岛嘅爆炸个对个产能嗰个影响有几大咧？唔知，咁就影响几长时间咧？ 唔知啊，咁大行就吹定风㗎啦，就话呢赔偿好少嘅啫，大家放心。咁但係而家唔係讲赔偿嘅问题嘛，讲停产嘅问题嘛，啊，另一样嘢唔知就係今次爆炸之后佢其他嘅炼化厂需唔需要做整顿啊。啊，如果要做整顿嘅话呢，咁个时间就真係唔知啦。但我諗就唔需要做整顿嘅，因为整顿咗呢国内嗰个成品油啊、燃油啊、嗰啲炼油啊嗰啲供应呢就会乱七八糟㗎啦。 係。 咁，啊，应该就唔会大整顿，咁但係即係都要有啲人问下责嘅，因为今次话嗰个管道爆呢就一早事先张扬咗，有人就话裂咗啊，一早要去 check 啊，点知你点解你唔 check 啊咁样。咁搞到粒粒乱。啊，粒粒亂，咁所以就中石化估計都係粒粒亂之下就亂咗落嚟啦。 係啦， 啊，咁唔好買住啦，近排唔好掂啦。我見有人喺 Facebook 話買唔買得過啊，咁唔好掂住啦。咁另一範就暫時可以避一避，唔好掂，但我覺得都要買嘅就係啲奶嘅。 OK， 啊，因為今日嗰隻原生態就上，咁超格認購王啦，咁又係呢個嘅。所谓嘅冻之王啦，你唔知啊？今日穿照顾价， 唔系琴晚都应该咧奇奇怪怪噶啦，即系琴晚暗盘价开出嚟嘅，系 啦， 点解会穿照顾价嘅？ 点解会穿照顾价嘅咧？咁我仲谂住琴晚仲谂住，哎呀，梗系有啲大户咧收唔够货咧，搞震啦，啊，点知真系穿照顾价？哇，真系穿喎，啊！咁你话穿咗招股价之后，系咪啲大户搞震，收唔够货，夹你班散户出嚟咧？咁就唔知啦。咁啊，但系即系今日成扎嘅乳业股咧，都俾佢拖低咗。 系 啊，呢样嘢就系事实嚟嘅。啊，咁啊，所以你睇定个形势先算啦。吓，暂时就唔好太急进住。啊，成个股市都唔需要太急进。咁好多人都会问，咁啊就系话，喂，点解即系呢个全世界啲市好似等紧个位嚟破咁样，美股又系破咗万六，又好似等第二个位，咁啊 A 股又系等紧一下，港股又可以等紧一下，咁啊其实即系个世界每一分钟个股市都系等紧一下嘅啫。 啊，我有少少另外嘅睇法噶，即系一路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就系话嗰个美股 keep 住一个咁高位，其实位都系为咗感恩节 ，OK， 因为嚟紧呢个礼拜感恩节。咁但系翻完咗感恩节之后，即系因为今个礼拜四结算啦 ，OK， 然之后即系嚟紧嗰两个礼拜，12月头、12月中，即系12月1号至15号呢段期间啦，我成日都觉得小心啲啊，即系呢两个礼拜嘅市况。 点解咧？ 我怕佢嘅系 你怕结算前怼啦， 结算后 怼， 结算后怼一怼， 即系12月会怼 喎。系啊，12月头嗰两个礼拜会怼一怼先啊。系啊，因为睇落去个港股嘅系冇错，大家都可能系即系特别系个港股等紧嗰一口，但系嗰口系好难可以做到嗰口啊！而家见到嘅系纯粹你个你话喺个恒指个成分股里头咁计，你内银股好啦，喐嘅都喐得七七八八，其实一路 keep 喺个高位度。你见到四大国有银行，跟住保险股系借个势带上嚟行多300点嘅，即系235到238呢扎，你系一定要归功于佢嘅。OK， 咁然之后其他好啦，一众嘅传统香港蓝筹股其实唔系好喐嘅。跟住汇丰 frozen 咗喺度 ，frozen 咗亚湾至到83至86呢啲位，咁啊中移动就曾经俾人揼过落嚟，亦都拱翻上嚟嘅时候，咁跟住再计埋一扎石油股又唔系太过喐，咁仲要加埋即系而家一啲事故嘅发生啦，咁其实成个大局嘅系纯粹喺个恒指成分股嘅分析上就系话好多位都好顶角。 系 要破嘅，有啲破咗之后，其实都碌翻落嚟嘅时候，我又觉得要留意住嚟紧嗰两个礼拜，我啲担心咯，系啊， 有啲担心啊，我都有少少啦，但又唔系话好担心嗰只， 即系因为个市场嘅气氛，当然啦，即系我哋嚟紧跟住都会讲啦，就系话其实好多嘅新股喺香港度陆陆续续上市， 系 咁。问题就系话会唔会 frozen 咗嘅钱好啦，已经即系落咗啲新股度，咁有人借势坐唔好多啊，坐翻你600点落嚟啊，行翻231、232度啊，呢个 收下你货， 避一避先咯，系啊， 都可能会系咁样，不过12月就 消息面呢你就应该是好的，因为第一样嘢呢就是中国经济数据呢 ,12 月呢应该会好返啲。 嗯。 一个 trend 是向上上啦 ,12 月应该唔会突然之间跌返转头㗎。 汇丰嗰个差喎 ,PMI。即係 ,I mean, 都系50楼上但係回返落嚟跌。 好会我唔紧嘢唔紧要汇丰嗰个啊官方嗰个先至。 系。 边个靓我用边个啦而家开始下。咁第二样嘢就系经济会议小组啦，咁应该唔会太流啩係咪，咁个话明系经济会议小组国务院嘅，咁估计都会有啲好消息嘅，咁所以12月我又未至于太差，咁但你话大户会啲大佬会唔会喺度玩嘢呢，咁呢个机会确实系会有嘅，你睇到隻原生态都我觉得都几明显玩下嘢 嘅。 嗯。咁你话会唔会玩嘢玩到12月怼你，我唔理 ignore 所有所谓你话嘅好消息。我怼冧你先，收货一月先至再嚟咧，呢、這个机会大家要提防嘅。 嗯， 啊，因为即系对于佢嚟讲，今年就应该系收够丑噶啦。 嗯， 即系今年2013年就收够丑。上次节目甚至乎阿大师个节目都有，我有听都有，佢都有讲过，就系话好多基金都开始攞翻钱，等出 B 仔噶啦。 嗯， 啊，咁啊固定啲货攞翻啲钱，咁啊会有嘅。咁所以我谂佢全年嚟讲咧。已經係收夠醜咧，咁可能佢將條戰線咧擺落一月份，即係12月懟你一懟，一月先至再買翻轉頭，即係確實又唔奇嘅呢樣嘢。咁啊，當然喺而家呢個市況裏邊咧，即係任何你嘅講法都成立噶啦，因為成交細， 確實係悶市， 嚇又悶市，即係你啊悶市啊，除咗喺度睇 YouTube 之外，你啊即係亂咁諗嘢噶啦嘛，係咪先？個個都係咁啊，亂咁諗嘢，諗下諗下，你發覺哇好堅啊嗰樣嘢，哇好驚啊咁樣 bling bling 咁樣，咁啊會令到個市咧就好窄幅裏邊咧就挫上挫落，呢樣嘢係會真嘅。 嗯， 嚇咁啊，但係整體嚟講嗰個形勢又未至於太差，咁啊當然又唔可以講話好嗰只咯。 嗯 吓、啊，即系叫立闷咁样去形容呢期个嗰个市啦。 呢个礼拜都系嗰句啦，闷到抽筋啦。 闷到抽筋啦！你话系咪等新股咧？咁我都想去等下新股啊，起码有嘢等下啊。咁而家咧即系直头冇嘢好等啊！大家好似以收炉咁滞啊。 系啊， 即系收炉。 你好似你而家你嘅感觉系嗱，今日12月26号啦，俾我嘅感觉系去到好似唔系11月26号啦， 好似12月18、19。 好咁样咯，即系你近24嗰啲位系闷到趴街 啊嘛，系啦，闷到趴街嘅，国内又系闷，啲大陆钱啊喺度问啊，点解啊，点解唔喐啊？咁样，唉，我都想知点解唔喐啊！啊，咁啊，上个礼拜都讲啦，好多大陆钱就冲咗只135啦， 系啦，要专早嗰两个礼拜讲噶嘛，135 系啦，咁仲佢仲揸住嘅啲轮，好离奇嘅、哦。输紧个 time value 嘅、哦，但系佢哋当然唔知咩叫时间值啦， 系 输紧佢赢紧钱嘅，即系就赢缩紧嘅。 嗯， 但系佢哋系照揸住嘅，吓、 嗯、 咁、啊、就我终于知道点解佢哋买135啦。 嗯，多谂谂先135。 你谂唔到噶？ 冬天咯，天然气咯。 谂到我啊会，我啊唔使你谂啦。原来咧，即系佢哋。即其中一个原因啦，唔系话100%得呢个原因啦，有个国内嘅人就有个比赛，又唔系叫比赛啦，即国内有一个游戏咁样啦、嗯，就系、是、啲基金经理，即国内啲对冲基金经理，即当然唔系嗰啲摩根啊嗰啲啦，嗯、即国内啲基金经理咧就会票选咧一个即佢觉得2013年全年最好嘅分析员。 嗯 啊，咁、那個人我識嘅，嚇、啊，咁啊，佢就被選咗係最好嗰個分析員啦，咁、 嗯、 啊、 嗯、 即係點石成金嗰只啦。佢被選之前咧，幾兩日先選到嘅，啊，先知道佢係第一嘅。佢被選之前咧，原來佢係叫人買135，跟住佢啲 fans 咧，就重唔重真係咁衝135。 哦， 原來係咁樣嘅、嗯，即係我問翻你，喂，點解你買135嘅，就揸到而家嘅？咁佢講嘅原因就係嗰個人叫我買135，但係佢又未叫我沽，咁、所以佢個個坐曬喺度，真係咁樣，我真係非常離奇 喎，好得意， 就話呢個原因，你係一世都估唔到嘅， 真係犀利 嚇。咁啊，呢個人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因為喺國內咧都頗多 follower 㗎，好多跟隨者㗎，啲散户師奶阿嬸。咁佢嗱佢係 以前是做 A 股的，他一路都是做 A 股，收花到而家佢做 A 股嘅。点解佢近排会贴只整只135出嚟呢，就是因为佢就嚟会喺香港做嘢嘅。就嚟会嚟香港做嘢。我睇下佢拉唔拉都去上嚟做节目。我曾经叫过佢，佢国语人嚟㗎。嚟 Wagger 先度开节目，佢话 OK 嘅。因为大家佢而家红咗啦，佢而家被选为全年最佳分析员，咁红咗。咁啊，佢迟啲会举家嚟香港嘅，你唔识嘅， 哦， 你唔识嘅，你唔识嘅 ，OK， 吓，咁就大家留意下呢个神奇人物咯。但系你话系咪好传奇？一定唔系传奇噶，因为呢啲人物咧，咁啊，通常两三个月啲人就遗忘咗噶啦。但系佢系有一班 fans 喺度，依样嘢真嘅，吓，佢嗰班 fans 都颇为呆黑嘅，即系你见到佢叫买三五咧。个个唔谂咧就买卵啊买剩啊，唔叫佢沽咧就死都唔肯沽啊，甩手甩脚都唔沽啊，咁证明嘴都几有料到噶。咁啊呢啲嗱，即系讲出嚟嘅原因咧，就唔系话俾你地笑话佢，而系咧即系话国内已经越嚟越多呢啲人咧系掂紧港股嘅。 系 啊，咁啊，所以港股有时候有啲股份啊，突然之间升啊跌啊爆灯啊爆大镬啊咁样，可能系佢哋喺后边无心插柳柳成荫嘅。 嗯， 啊呢样嘢要自己提防一下咯。 嗯， 啊咁啊，但系你话点好咧？咁啊，最好系识咗佢出嚟啦，即系识得佢啦。咁但系我识佢咁多年咧，佢又我又捉唔到佢条路谂咩嘅。 嗯， 吓佢突然之间又会写下嗰啲，突然之间又写下嗰啲嘅。佢喺 A 股里边咧系写一啲嘅中小版嘅。 嗯， 即系细股嘅。吓咁啊，可能系即系一三五星系可能系呢个原因啦，但系就对某一部分嘅客买咗嚟讲咧，呢个系佢哋唯一嘅原因嘅，非常之咁离奇嘅真系。 嗯，喂，耀尊啊，讲下只新股啊，其实我都几想你讲一只新股，礼拜四招股嗰只。 边只啊？成堆啊，即系 财政部下边阿时会 啊，信达 系啊，信达 啊，信达。咁啊，信达就系呢个嘅，即系香港都有间信达啦，吓咁啊，以前就系叫做咩达，我唔记得做乜鬼达，吓咁啊，买翻嚟嘅，啊咁就呢只嘢系今年嘅又系集资王啦，吓咁啊 size 大嘅 ，size 确实系大嘅，咁个问题就系佢系做专收垃圾为主嘅，啊以往佢都系收垃圾为主，咁但系而家当然佢要上市，应用一个基金上市嘅话咧，咁佢又唔好意思同人讲佢专收大陆垃圾啦，因为理论上第一大陆系唔应该有垃圾噶嘛， 系啦， 第二样嘢就佢唔应该系。咁 cheap 佢搞到佢收垃圾咁样嚟上市㗎。咁所以就我有少少担心反高潮嘅。佢 OK 嘅呢间嘢，我以前都有同佢交个手，咁 OK 嘅。咁好多嘢你买唔到一啲嘅垃圾佢都会买到嘅。即係嗰啲资产係烂咗㗎啦，但係都仲系质地好嘅。即係好似之前我讲过嘅顺丰光电买咗嗰个无锡尚德咁样。唔系人人买到㗎，唔系话你走入去买，喂无锡尚德都执得㗎啦，我要咗佢啦，唔系话你买就买得㗎。咁所以顺丰光电咪叫你买就咁解咋嘛。即係佢可以用无锡市政府个朵嚟到抢咗隻无锡尚德返嚟嘅话呢，其实之前节目话啦，其实俾我感觉就系无锡市政府嘅红筹公司嚟噶啦，佢变咗顺丰光电。咁而家信达亦都系一样啦，专系买啲垃圾翻嚟，跟住其实又唔需要执靓佢嘅，咁嗰啲垃圾就因为管理不善啊，或者系即系你知大陆嗰啲噶啦，咁啲高管又攞呢个攞千，嗰个攞几百，攞唔见晒，咁个管理同埋个行业系 OK 嘅，咁就执翻嚟，跟住执翻靓佢。跟住再卖返出去或者自己营运咁样。佢係咁嘅业务形式嘅。其实类似嘅就係香港另一隻嘅，就係做呢个嘅叫银泰。 Okay. 唔係银泰。171啦，唔记得 number 啦。 171 啦。 一阵话俾你。 咁以前佢都有做嘅。佢都係专收嘅。即係 City Band 都有做嘅喺美国。City Band 都係专收垃圾都做过一排。咁就但係就171就因为即係可能係个背景唔够厚啦。咁好多嘢都攞唔到嘅。 硬件 係啦，硬件。咁好多嘢都攞唔到，咁近呢几年直头都费事玩呢个游戏添。咁另一样嘢就係喺大陆里面另一门做呢啲咁嘅收垃圾嘅，收啲 receivable 啦，收啲应收账囉。好似大耳窿公司咁样立晒你就应收账，跟住佢一次过收囉。 因为呢即係我即係 应该系琴日就路演啦，琴日 roadshow 啦，咁琴日就听到一啲分析员讲啦，咁其实呢只即系嚟紧呢只嘅任务啊 ，OK， 佢要上市嘅任务就系话有可能帮过去即系嗰个地方银行、影子银行嘅一啲嘢系其实去填氹嘅， 系啦， 咁然之后咧 收翻嚟咯， 收翻翻嚟，咁但系咧其实某程度上可能部分嘅影子银行同地方嗰啲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可能係有啲好嘢喺裏頭嘅， 係啦。 咁所以咧，但係佢嘅任務咧就主要係咁樣， 就收翻翻嚟，跟住應該係好嘢嚇。咁啊佢都識揀嘅，唔係話垃圾乜垃圾都狗屎垃圾都收嚇。咁但係嗱，佢嗰個基金表現咧，其實就唔算話 好出眾， 好出眾嘅，因為老實真係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係即係你收垃圾嘅，你都係。主要都是买了那个倍数式的增长啦。 嗯 啊、你收完回来跟住发觉是好东西的。十元买回来原来古董、高级嘢，一千元买回出去这样。咁、所以令到佢嗰个嘅基金表现呢就係、是、比较浮沉嘅过往都。咁、但係上一市正如先讲啦都变成一隻嘅正规基金啦叫做佢叫自己做正规基金啦。咁、应该嗰个嘅基金回报啊各方面呢应该係会 好翻啲， 好翻啲，或者系稳定翻啲嘅。咁啊，但系我惊会有反高潮啦，因为即系今日见到只做完奶源嘅公司，嗰只原生态都焦焦地啊嘛，股价系咪？咁我见到哇，个反应呢只嘢个反应咁又咁好，会唔会又好似原生态咁焦焦地咧？我系惊呢样嘢啫。其他嘢间公司我觉得 OK 嘅，唔至于太差。但系就。股价上而家好难讲啦，啲新股，因为只原生态咁今日嚟咁样塌 Q 嘅话咧，个对后边嗰啲新股个影响都会有喺度嘅。 不过有个提防啦，有个提防嘅就系话，你见到其实呢只即系嚟紧礼拜四做开始，即系开始招股嘅呢只呢头先讲嘅啊死啦死啦，顺达系咪？ 顺达 嘅呢只新股啦 ，OK， 其实见到一样嘢嘅系话，市场上六。一扎嘅券商股咧，系跟勢咧，好似影子股嚟炒嘅。OK， 其實佢嗱，即係又要記住啦。 呢個要提噶， 呢個真係要提防啊！即係佢唔係券商股嚟嘅，大佬。 係 啊，你唔好同揾佢同我貴公司去比啊，大佬唔啱比啊。有啲人又會拎佢同銀行比，又係唔啱比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佢收啲垃圾，銀行都有做噶，銀行都收啲垃圾翻嚟，跟住賣錢咁樣。大家都有做咁，但系基本上我覺得佢唔應該用銀行嘅 valuation 嚟到計嘅。好多人計佢個 PB 啊，各樣嘢啊，咁樣就係個比較嘅方法就唔應該好似內銀咁樣咯，甚至乎更加多人就將佢同內銀同埋券商嘅中間。咁佢又唔應該係內銀同券商嘅中間嘅估值上面。咁香港係冇嘅，唯一我自己記得嘅最貼近嘅有一啲一集，譬如係啱講嘅。171啦，佢係收垃圾啦，以前，但而家都冇做㗎啦，因為中國政府次次都唔俾佢。另一隻就係、死啦，做高銀，喺天津度做地產嘅，咁但係佢另一間好似叫我冇記錯 ，number 560咧就專收啲 receivable 翻嚟嘅，專收啲應收帳嘅，好有錢嘅老細，哇喺天津起個樓盤好勁抽嘅，咁所以就即係呢類可以同佢比較，但係嗰類啱講嘅，譬如高銀啊嗰啲都係一個嘅民營企業為主嚟嘅， 我想抽啊呢只。礼拜四啫，系我都想抽下，我觉得系啊， 咪抽嚟过瘾下咯 ，OK 嘅。 因为就系我反而觉得佢就系因为冇比较啊，即系第一只上 OK 嚟香港 系冇比较噶。 然之后第二样嘢嘅系，即系你见到财政部下边啲嘢啦，应该唔会死得去边啩，即都应该系阿爷嘅嘢嚟嘅。 系啦，咁所以系财政，佢最大卖点就系财政部下边嘅嘢。 系啦， 所以好多嘢佢就系真系老老实实，真系会有优先嘅。 咁所以我就觉得抽一抽咯，呢只就我会抽一抽。 都 OK 嘅，你可以你咁谂，我就觉得 我又唔系话搏佢，即系我又唔担心佢第一二三日嗰啲表现，我又唔系，我反而即系摊长少少嚟睇，咁半年啊或者一年咁，即系好似你公司嗰只都系啦。都要摊长嚟睇啦。 我公司唔同，我公司 唔系咁，但系最终嘅个感觉系会觉得佢一定 得系嘛， 系一定招股价噶嘛，系一定噶嘛。 咁你咁谂，我又唔会否定你嘅。 10% 一定有噶嘛，一年老实讲，即系。 点计都好，咁你 10% 差唔多啦，亦都系少嘅基金回报基本原则嚟噶嘛。 嗱，咁佢另一只即系呢只信达，如果你话佢唔想抽个新股嘅，咁其实信达有间上市公司就系三条一，就是信达证券，咁以前就叫亨达，咁跟住2009年嘅时候咧，2008年咧应该就系亨达就系卖咗盘俾呢个嘅信达，咁信达就接咗翻嚟做，咁但系111咧都仲系一个香港业务为主嘅，即系香港经纪 bookage 业务为主嘅，咁如果而家即系信达基金上市之后，佢会唔会有机会会重组埋呢只111，摆翻啲国内业务入去？好似閉公司咁樣咁就不得而知啊！但係個股價就有炒過下，即係呢排都呢兩日都炒得好犀利下。 喂，另外啊，就單新聞啦，又係好似琴日發生嘅。OK， 係 央視對於一眾嘅內房 ，OK， 我可以不理嘅呢單嘢。 係啊， 冇關係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其實個核心就係。嗰、那個税 嘅 問題嘅，同嘅税嘅執行嘅問題啊，你要執行嘅話，你當然你好大嚿數啊，11萬億、4萬億、5萬億、10萬億都得，但係個執行上邊咧好麻煩，咁好簡單嚟講啦，即係呢個增值税咁樣啦嚇，增值税。咁何謂增值税咧？咁如果阿迪你有層樓係做呢個嘅商業樓嘅，咁你嗰笪地咧？可能阿爸俾你，阿爸留俾你嘅，咁啊100几万嘅啫，嗰阵时，咁你盘数里边100几万嘅，咁啊而家嗰笪地经过咗咁多年嘅高速发展之后，嗰笪地值咗100几亿啦， 系啦， 咁中间个 difference 使唔使打税咧，使唔使补税咧？ 嗱呢个咧就等于香港咧好多时上市公司咧，即系去到个市嘅末段咧，你会发觉咧，即系个市明明系个大市方向插咗落嚟嘅，但系咧发觉好多香港上市公司咧都会个盈利增长好紧要，但系咧。啲人就會提啦，嗱佢哋其實咧就因為一樣嘢，嗰樣嘢叫物業重估啦，就類似呢個 plan 嘅。 如果你話呢啲係要重，又係要交税嘅話，咁你就慘啦。哇，咁嗰個補税咧，真係補到阿媽都唔認得。咁你話我堅決要你補，咁你咪加租咯。咁咪死得。係嘛？咁唔使補，咁你又話佢瞞税咁樣，呢啲係咪叫瞞税咧？其實央視報嘅嘢係啱啱講嘅，譬如係物業。即商業大廈嗰一類，或者以前係低地價，而家變咗正常地價嗰個補税之外，仲有好多嘢，所以加埋成30000几亿，咁所以我諗係唔會收翻嚟嘅。即係你話係咪為咗一個市唔做呢樣嘢咧？咁我又覺得未必係嘅。咁因為即係收翻嚟，其實嗰個行政費用太大啦，同埋你個稅率、你個稅制要改革咗先至好諗呢樣嘢咯。咁所以呢樣嘢關係不大嘅。大家唔需要擔心。 OK。 咁啊，好多大行都护航啦，又话条数好细，乜黐线嘅30000几亿条数好细，你俾我啊，大佬 系 咯，条数好细，唔系好紧张，咁多间公司俾，系啊，有100间公司俾30000亿，你谂下，每间公司都俾成30亿咁滞。 大佬，美国财政部几想有个30000亿人仔啊？ 系 4000亿美金、 啊。咁所以条数系大，但系我又唔觉得佢会收翻，即系我唔觉得系一个瞒税或者系有啲私商受受啊咁嘅 click click 嘢咯。 OK。咁啊，好，休息一阵先啦。 好啊，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